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声响起，心就宛如一道彩虹。我多想拥抱着你，让你感觉不到风雨，在缤纷的节奏里，让你感觉快乐简单。在温暖的春天里，把你的心再次唤醒。当你望着远方，别忘了爱在身边。我多想让你醒来，我多想给你温暖。 放轻快，音乐声再大一点，让我听见你在叫喊，别沉闷不懂释怀。 装酷的人很失败， 我爱你要说出来，不爱的人都很奇怪。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深呼吸，放松你的心情，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深呼吸，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 我发现你最近炒肉喜欢加蒜。 是啊，炒肉加蒜，美味又营养嘛。 日常生活饮食中，吃肉时应适量吃一点蒜。这是因为虽然在动物肉食品中，尤其是瘦肉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 然而维生素 B1 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很短，会随小便小量排出。如果在吃肉时再吃点大蒜，肉中的维生素 B1 能和大蒜中的大蒜素结合，这样可使维生素 B1 的含量提高4到6倍，而且能使维生素 B1 溶于水的性质变为溶于汁的性质，从而延长维生素 B1 在人体内的停留时间。医学专家在研究中也发现，吃肉又吃蒜能促进血液循环，提高维生素 B1 在胃肠道的吸收率和体内的利用率，对尽快消除身体各部器官的疲劳，增强体质，预防大肠癌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吃肉又吃蒜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营养效果。养生小贴士，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值得注意的是，大蒜素遇热会很快失去作用，因此烹调时不宜久煮，只可大火快炒，防止有效成分被破坏。另外，大蒜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每天吃一半生蒜或是两三瓣熟蒜即可，多吃也无益。 健康是身心轻松，生活是活力四射，健康生活由你把握，健康深呼吸。

水的气味渐渐蔓延，缓缓始终习惯性失眠。墙面上摇晃的树影，有一点倔强独特的美，有些陌生，有些熟悉，似有若无的爱情。天已亮了，电视还没关，沿着想念，那句对白是谁的遗憾？相似的地点和时间，假装不见，却又会遇见。之间那么巧合，画面却已经走远。你就像烟火的美丽，那么美丽，竟划过无人的天际。曾经交换过的秘密，静静埋藏在心底。你就像烟火的神秘，那么神秘，风随着你若即若离，留下触不到的可惜，雨落下了我们的回忆。天已亮了，电视还没关，沿着想那句对白是谁的遗憾？相似的地点和时间，假装不见，却又会遇见。我们之间那么巧合，画面却已经走远。你就像烟火的美丽，那么美丽，轻划过无人的天际。曾经交换过的秘密，静静埋藏在心底。你就像烟火的神秘，那么神秘，风随着你若即若离，留下触不到的可惜，雨落下了我们的回忆。你就像烟火的美丽，那么美丽，轻划过无人的天际。曾经交换过的秘密，静静埋藏在心里。你就像烟火的神秘，那么神秘，风随着你若即若离，留下触不到的可惜，雨落下了我们的。 观众您好，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帝都风范，原汁原味。 想象着，万一我们不是一对，你和 午，谁会在深夜里孤独的买醉？这一晚我一个人睡，防备着那于事无补的伤悲，还有很多工作只能面对，不能憔悴。我为我的坚强而骄傲，却为这段情受伤的心流的泪，是不是浪漫的误会？是爱得太傻，还是想得太美？难道你还不配让我的心碎？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奇怪，过去再不堪回首，怀念时事其实还有。

真，这一直真真，你说的对。 这节目时随机采访了一名坐在现场的小朋友，问道，你长大后想干什么职业呢？小朋友天真地说，想当一名飞机驾驶员。林克莱特接着问，假如有一天你驾驶的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突然所有的引擎都熄火了，你会怎么办？小朋友想了想后说，我会先告诉坐在飞机上的人绑好安全带，然后我挂上我的降落伞跳出去。现场的观众听到孩子天真无邪的回答时，立刻笑得东倒西歪。林克莱特继续注视着孩子，想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自作聪明。在大家笑得非常开心时，谁都没想到孩子的两行眼泪突然夺眶而出，这才使得林克莱特发觉这孩子的怜悯之情远远不能用语言或者字句来表达。于是林克莱特拍拍孩子的肩膀，细心地问道，你为什么要独自跳伞离开呢？结果小孩的答案透露出一个孩子真挚的想法，我要去拿燃料，我还要回来的。简单生活格言，当听到别人说话时，你真的听懂他说的意思了吗？如果不懂，就请礼貌地听别人说完吧，这就是听的艺术。 时间多少愁，说聚散 飞时候，多少感慨在心头。纵然是是非非不问，恩恩怨怨不论，英雄也会泪满襟。于是凡尘世事回不去，想要高飞却越陷越深。就算今天明天是梦，今生来生是缘，到底谁人能安心？真正出修的能有几人？留下的真究竟有几分？